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加米的角中第一讲当中，我们讲到了有关于基督徒如何响应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要举目向前观看，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啊，那么可以收割了。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杂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么为了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有传福音的动力，要留意主耶稣基督的呼召，效法主，要求庄稼的主，并且要全神贯注的去，不看环境与外面。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加米的脚踪之二，圣先圣的足迹，先生的榜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当中，你带领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你，为要更加认识你，更加的蒙你的指引，蒙你的祝福。我们把以下的光阴切切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被一灵所感。主啊，就求主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纵观世界的历史，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的宣教史，先圣先贤们的事迹，和让我们见到让我们读到都是可歌可泣的，有许多让我们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他们的脚踪可以让我们知古见今，他们的脚踪让我们看见了，并且向我们提供了许多许多宝贵的功课。他们的脚踪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主宰着历史的上帝，他们的脚踪更向我们证实了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位历史的上帝。历史是古往今来事物变迁的记载，其目的是在探究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中国司马迁有句话说，叫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啊。那么教会是神的儿女，是蒙召的子民所组成的团体，是敬拜上帝的所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中的团契。教会历史，我们就广义而言，是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神的儿女他们信仰和生活的历史。而就狭义而言，是指基督降生到再来之间神子民团体生活的见证。所以从世俗家那个历史的眼光来看呢，教会的起源和发展是古今中外最令人惊叹的事实啊，都是事实。那么从起初120个人的团体，一直到今天有24亿人口宣称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啊，这实在是2000年来最奇妙、最奇妙的故事。那么，教会历史的中心关键呢是主耶稣，啊，那么因为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离开了主耶稣，教会不成为教会。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在这个磐石上，主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呢，借着主的受死，借着主的受复活，新约的教会就这样诞生了啊。那么复活的主在升天之前，他颁布了一个大使命，就是说吩咐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呢，使徒们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开始做主的见证了。那么当年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嘱咐他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什么狼群，所以呢，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到十八节告诉我们的事实。主呢又郑重地宣告，说完以后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亲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是吧，必然得救啊！唯有忍耐到底的是吗？必然得救。所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惧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什么怕他。这主要门徒能完全的信靠上帝，而大有作为，大有勇敢。人只能杀人的身体，却不能伤害人的灵魂。人的生命不死，人的灵魂不死。所以信徒的属灵的生命完全是在神的手中，不要被怕杀害啊，却要抵挡罪恶。唯有犯罪的能使人的灵魂失丧，唯有犯罪的能使人的灵魂不得救。所以第一代使徒牢牢记住这个主的这个吩咐啊，那么他们个个都忍耐到底，至死忠心。所以呢，使徒们的动人事迹、可歌可泣的经历是值得人们称赞的，是值得人们思念，是值得人们传扬学习的。这是我们他们依靠圣灵的大能而做出的见证，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荣耀的见证。圣经新约我们知道有许多殉道者，第一位殉道者是谁啊？第一位殉道者，第一位为主殉道者还不一样，第一位殉道者和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不一样啊。对，就是主耶稣基督啊自己啊。第一位殉道者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第一颗落在地里的什么麦子，死了然后呢才发芽。他所受的痛苦是世人所无法想象的，他被钉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山上，他是独一的主啊。所以呢，学生就不能大过先生，仆人就不能什么高过主人。所以先生所受的学生也要受，主人所受的苦难仆人也应当经受啊，这是前提啊。大家就知道我往下讲的，你就知道前提是在这儿。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死？一个神，一位神，又是一位人啊，他为什么要受死？是吧？耶稣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斯蒂凡啊，克勒克说啊，是第一位为主光荣殉道的基督徒，他被称为最早殉道者，他的事迹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那么接着殉道的是谁呢？就是洗比泰的儿子雅各啊，他原来是一个渔夫，是使徒约翰的什么哥哥啊，哥哥亲兄弟。我们知道这个这两个人叫又名什么雷子哈、啊，可能啊这个很直啊。那么雅各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当时呢，希律王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而发起了对基督徒的迫害，用钱就收买了做假见证的。那个做假见证的原来呢，以为雅各一听见要受死，脸色发白，吓得发抖。那谁知道呢？ 当他发现雅各脸上不但不发白发光，而且呢是流露出喜乐的表情的时候，啊，他害怕，他看见像是一个胜利者。这时做假见证人当时呢就变了一种想法，他确信雅各所信的神是真神，否则呢就不可能在判死刑的人如此之勇敢并且充满快乐。后来呢据说这个人完全的改变悔改成为基督徒，最后呢与雅各一起被判死刑，两个人在同一天被一把刀所杀，啊，这是主后44年的事情，啊，主后44年。那么第三位腓力，啊，大家都知道腓力，啊，腓力是加利利的伯瑟大人，他担任重要的传道任务，奉差遣往这个亚洲，啊，这些国家去。他抵达了赫拉伯里斯时呢，发现当地的居民拜偶像很厉害，拜的偶像是一条大蛇，所以呢他就是许多人说你不要拜蛇要拜主，啊，许多人就因此成为基督徒，那么完全消除了对这个蛇的崇拜。这一下呢就把这个地方官员，啊，激怒了，地方官员一看这个，啊，钱的来源没了，所以呢他们就残害这个腓力，啊，用鞭子打把他给逮到监狱里面，最后呢他也是钉十字架死的，这是腓力。那么受到腓力的迫害的影响呢，巴德罗买这个也在附近的地点呢被杀害了。这腓力的殉道比雅各殉道晚整整8年，啊，那么这是主后52年的事情。那么马太，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啊，马太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顺利是吧，马太呢出生在拿撒勒，他是多数的时候是在加百农，原来是个税吏收税的，啊，所以我们叫他什么税吏马太。当主呼召他以后呢，他立刻就撇下了一切，就像我们传福音主呼召我们立刻放下一切，啊，跟从了主。基督升天以后呢，他继续在犹太传道，一直传了9年。为了传福音到外邦，他必须要离开犹太，所以呢走之前他就用希伯来文写了马太福音，啊，然后呢后来传说呢是这个主的兄弟，啊，雅各把它翻译成了这个希腊文，啊，马太后来到了这个埃塞俄比亚，在那里建立教会，按例传道人，啊，是很多人信了主，那里也使他成了他这个殉道的地方。他于公元60年被刀杀。第二个福音是作者是谁啊？啊，马可，啊，马可的父亲呢都是犹太人，他马可是利未人，他利未支派的，啊，据说呢他受了这个使徒彼得的影响很大，彼得给他传福音，他归主，后来他跟彼得来来去去，啊，在罗马的时候呢也在这个一些信徒的要求下，他将彼得所传的信息用希腊文写成福音书。所以呢马可福音是几乎是彼得传福音的一个内容。马可在亚历山大设立教会，啊，后来呢到了这个利比亚，现在动乱，啊，动乱这个利比亚，啊，是许多人归主。他在从利比亚回到这个亚历山大的途中呢，一些这个埃及人妒忌他，就把他给这个逮捕以后呢把他杀害。这个据说呢他们把这个亚马可呢用把这个双腿绑起来捆在马的后面，拖的浑身都是血创伤，然后呢整夜放在地牢里面，第二天呢把他给这个用火给烧了，烧了以后呢一些基督徒就去找他的骨头，小心翼翼的把他骨头就是传说呢就把他埋葬在威尼斯了，你看威尼斯。这是马可。主的兄弟雅各是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在基督升天以后雅各被选为耶路撒冷的监督，啊，那么他所写的雅各书是为了纠正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思想，这种什么思想呢，就是唯信主义，啊，不是唯心主义是唯信主义，啊，信仰的信。那么唯信主义的主张 单单就凭信信念就可以得救了，但是不必有好的行为。所以雅各为了清楚地指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人称义必须靠着活的信心，也就是有行为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啊，献以撒啊，就是以行为称义。可见信心和他的行为是并行的，这是雅各书的一个他的中心思想啊。雅各呢，把救恩和律法、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特别的好啊。这个救恩、律法、信心和行为啊，基督徒必须要有信啊，要信道，也要有行道啊。信道和行道是并行的。说当时呢，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非常的这个恨基督徒。就在雅各身上报复，群众呢在他的身这个激怒之下攻击雅各，在马路上把雅各推倒，从高处推到下面山崖下面，摔得遍体鳞伤，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了。说耶稣升天以后，卖主的加勒人犹大他的位置空着，所以呢就选了叫什么马提亚啊。那马提亚他后来呢是成为使徒，又宣道，宣教以后他怎么死的？他是在耶路撒冷殉道了啊，先是被石头打，之后呢又把头给砍下来了。安德烈是和谁是亲戚啊？啊，安德烈，彼得啊，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兄啊，兄弟啊，彼得是老大，老二。那么曾在亚洲许多国家传道，安德烈。那后在希腊，这个被传道的时候呢，当地政府说，你要再传我们就把你给杀死啊！你不能传了，先给他吓唬他，但他还是传，不拜偶像啊！所以安德烈呢勇敢的无为传福音，直到呢被判死刑。当时呢他怎么判死刑呢？就是说啊，他们把这个十字架呢一样长，这两根木头啊，两个木头一样长，他叉着放上，就好像咱这城号似的，哎，这样放在地上，哎，这样把这个人给你绑上，没钉钉子，让你在上面受罪，活受罪啊，你吊死啊。所以呢安德烈呢在十字架上一直呢就是传福音啊，所以说折磨他。这是这个我们知道安德烈当时呢他有一种神给他的一种圣灵充满啊，所以呢他就看到了准备好的十字架，他脸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心灵一点不软弱。他这个他的口才也没受到影响，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一直啊也传福音，思想没有被瓦解，思想很清楚啊。所以说他传福音，他从他口中充满了他的这个传这个爱主的言辞。他说：“哦，十字架是我最喜欢、最爱慕的，是我的盼望，是我的喜乐，是我的需求。我来到你这里，我是曾经挂在你上面的那一位传道者。”因为我素来恋慕你，也素来盼望拥抱你。这是有关于这个写到安德烈受刑之前的言语啊。他说一个十字架啊，有首诗歌叫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这样唱的时候我们不会唱啊，但是如果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感觉到真正的十字架是当你的荣耀，那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所以安德烈被挂在一个十字架上整整三天三夜，他的肉体受了很大的痛苦，他向一直继续向四围的人传福音，传基督的爱，传基督的赦免，传基督给你的生命。他听众呢越听越觉得对，所以说呢，他们都信了，信了以后就找政府啊，张道说那个，把这个政府的领袖说把他从十字架弄回来啊，我们信了。所以当时领袖们呢，感觉到不能够和这个群众们正面冲突，就把这个绳子派人给他砍断，让他下来。那砍到最后一根绳的时候呢，扑通啊，坠到地上，已经死了啊。这是安德烈。彼得就是他的哥哥，彼得呢是 一个渔夫，原来啊打鱼的，他和安德烈是亲兄弟。彼得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在这个对耶稣基督的热情，这种勇敢，我们都知道非常可贵。他第一个说：“你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使徒当中啊，他是非常的有大起大落啊。那大落的话，我们都知道啊，大落的时候呢，也是啊，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人用血气啊，他的血气不能成功啊。所以，这个当主耶稣被人捉拿的时候，他干什么？身上带一把刀啊。拿出刀来就开始哈，凭他的血气征战，拔出来就把那个有一个兵丁的耳朵给什么渲染了哈、啊，耶稣就给他治好。他当时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善与恶的斗争是道义的斗争，善与恶的斗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属血气的，说善与恶的斗争是一种道义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是一种是非的斗争，而不是暴力的斗争。所以凭着血气进行属灵的征战必然失败。我再说一遍啊，善恶的斗争是道义的斗争，是是非的斗争，而不是暴力的斗争。凭着血气去进行属灵的征战必然失败。所以彼得从失败中学到了痛苦的教训。基督升天以后，犹太人继续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所以呢，当时使徒都满心的快乐，觉得自己配为主的名而受这个苦啊。所以当那个希律杀害雅各以后呢，发现哎，这是讨犹太人喜欢，所以呢就想把这个彼得也给杀了，就把他逮到监狱里面去了。我们都知道发生的故事，主的使者夜间是吗？哎，就挽救了他们，放出来了。希律非常生气，当时呢就把这个所有看守彼得的这个监狱的人呢给杀了。说彼得呢就是在外面行了一些神迹以后呢，哎，转而就去了罗马。去罗马呢，那是在这个公元64年的时候，他去了罗马。罗马帝国的暴君，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叫尼禄啊，尼禄啊，在位的时候，据说他暗中指使罗马人把这个罗马城给放火，是吧？烧了啊，然后呢，在高处坐在高处欣赏火苗啊，欣赏完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件阴险的事情呢，哎，就赖到什么嫁祸于基督徒身上，完了以后呢，就指控基督徒放火，当时死了好多好多，杀了好多基督徒。那么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残酷的虐待基督徒。当时呢，罗马有一个行邪术的人啊，这个行邪术的人呢，他能够医病干，因为医病还能够把好多人的病给治好了，还能够什么飞檐走壁，在天上还能飞，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这个人叫西门啊，圣经里面有记载啊。哎，这个呢，大家都觉得好像，哎呦，这是从神来的。所以彼得和保罗当时在罗马传福音的时候，看见这个人马上就跪在地上祷告，求神让他的这个法术失灵啊，正在空中飘着飞呢，他一祷告失灵了，噗掉在地上了，双腿摔断啊，双腿摔断了。这个西门，那么圣经里面有记载他的故事啊，有关于西门啊想拿钱来买啊这个圣灵充满的事情啊。那么这是在这个罗马，但是呢，这个西门呢，据说是当时尼禄皇上的一个这个啊一个这个非常欣赏的人啊，他就得用他，所以呢，就是这个皇上就把这个保罗和这个彼得给抓起来了啊，抓起来以后就是这个。尼禄非常恼恨啊，又使这个说你们不能够传福音了，因为当时彼得和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尼禄皇上他周围的大臣也信主了，成为基督徒啊，所以他非常生气，他就把这个彼得和保罗放在监狱里面9个月啊，两个人在同一个监狱9个月，那么被鞭打，后来这个就把这个彼得钉了十字架。那彼得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 说的我不配立定十字架，我要倒定十字架，因为我的主是立着定的啊。那保罗是怎么，这个保罗我们知道他去了，也是在罗马监狱里面的，后来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生在大树，所以呢他由于他是便安明之派的人啊，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呢，他成为一个什么，哎，罗马人啊，罗马公民，当时就是说那个很高的地位，就好像现在美国人那个啊，这个地位是吧，嗯，这个如果是罗马人，别的国家没有权利杀他啊，你必须到罗马啊，罗马定罪。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保罗是怎么被神拣选的，他刚开始热心为神发热心去杀基督徒，嗯，逮捕基督徒啊，后来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主的荣光照在他身上，他是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呢成为大发热心的使徒。他的勇敢，他的勤劳，他所结的果子是当时所有的基督徒都远近闻名的，都知道他。我们知道圣经新约书很多书信都是谁写的，哎，都是保罗写的啊。那么这个他曾经呢和巴拿巴一起传福音啊，但他受了许多迫害，最后成为犯人送到这个罗马，因为他说我是罗马人啊。那么当时呢他去罗马以后呢还有自由，实际上他有两年之久很自由啊，自己租了房子在那接待客人，最后呢还释放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去了访问那个希腊各处的教会，在这个西班牙啦高卢那地方传福音，又回到罗马后又被拘禁啊，然后就刚才咱说的和彼得一同坐监九个月，完了以后呢尼禄也是下令把这个保罗也杀啊，他据说是啊这个斩首而死，是保罗。那使徒这个犹大不是那卖耶稣的犹大哈，他是这个雅各的兄弟犹大，通常我们叫什么来着，达泰啊，达泰啊，这个那么他奉差遣往伯斯啊，伯斯去传福音，行了许多神迹，使人归归主。那么当时呢也是被当地政府定十字架而死，他死的时候呢是主后72年，这是这个犹大。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呢曾经到一些国家传福音，行了许多神迹，一并赶鬼啊，他将马太福音这个翻译成外邦人的文字，巴多罗买啊。然后最后呢他这个到拜偶像的国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据说是被棍打死啊。多马的名字我们知道，多马很出名啊，多马说多马出名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哎，说耶稣复活以后多马不在是吧，哎，完了以后呢他就说这个回来以后呢使徒给他说啊，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不信是吧，我非用手是吧探入他的肋旁，用手探入他的钉痕，我摸着我才信啊。他说他自己非常的啊，感觉非常的公义，我公义，我看见了才信。说耶稣第二次来了，就说多马，你伸出手来摸摸吧啊！啊，我的主，我的神，羞愧难言。但耶稣说，你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要求神迹，说主啊，你向我看看什么样，我一定为你哈奉献一生，是吧？说是我们看不见才信，那有福了。说天上和地上有一个奇妙的奥秘啊，奥秘呢就是当我们笃信不疑完了以后呢，等着人的灵魂，人的肉体死，人的灵魂一上天，你的那种奖赏那种感觉和你真正看见了神迹才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奥秘啊，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我们现在是上课啊，是上大学，你上完大学啊，你上完了读完博士啊，你要答辩，你要写这个这个论文啊，完了以后呢，哎，看你能不能及格，及格以后给你个毕业证啊。那完了以后，你的目的不是说老上学上学，你的目的是什么？哎，去工作啊。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啊，人的一生就是说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完了以后。拿不到你那个 diploma 啊，拿不到你，全看你一生当中 和主同行的程度，完了以后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多马呢，就是在这个巴西啊和印度传福音，传福音使人归主啊，然后最后好像是也是被长枪刺死的。这个还有一个人叫西门，又叫分灵长的西门，曾经在非洲的毛里塔尼亚传福音啊，他呢也是在主后的74年被钉十字架死的啊。所以说来说去，我说了这些，为什么基督徒要殉道？为什么使徒要殉道？我们前一阶段刚刚学完了启示录，启示录第2章第10节说，耶稣对施米拿的教会说，你务要什么至死忠心啊。所以这个一个特点就是说，主要求人要为他殉道，要为他至死忠心。所以当信徒啊在任何的环境中遇到逼迫危及生命的时候，主说你务要至死忠心，要以生命来赔偿，这是主的要求，一点不比生命更少，他比你的奖少啊！我就赐给你的生命的什么冠冕，哎，至死忠心，怎么又赐给你一个生命的冠冕呢？所以这就非常反合的一个道理哈！至死忠心死了，怎么又给你生命的冠冕呢？所以说，我们所相信的是永生的生命。在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当安提帕被杀的时候，别加摩有一个至死忠心的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啊。那么就是说，2000年之久，我们研究这些教会史，就不知道这个安提帕到底是谁。但是呢，主亲自还提到了什么他的名字啊，主认识他。在圣经其他地方历史都没有见过啊这个名字，主认识他，并且特别提到他，是一个全世界教会人都不知道的人，但是确实被主特别注意的人。人不可以不知道他，主却不忘记他，这一点很重要。当你为主做工的时候，你暗暗的为主做工，人可以不知道你，主却永远不忘记你，并且提到他的名字，说到他的忠心，说圣徒的死在主眼中是看为何等的宝贵，是何等注意那些为主殉道的人，是吧？安提的意思呢 ？Anti 是什么意思啊？啊 ，Anti 是反的意思 ，Antichrist 就反基督的，是吧？哎，那么这个怕的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人。就换句话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反对你的时候，那么你叫安提帕呢也反对所有的人啊。再说一遍，当所有的人都反对你的时候，安提帕也反对所有的人啊。殉道人乃是主所看为忠心的啊，我们必须告诉初信的人，尤其是初信的人，主给我们看见，凡是相信他的人都得为神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舍命，要舍去自己所有的一切老我爱好。说信他的人必须不只盼望信他而已，要盼望为神的缘故舍己。马太福音10章18节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干什么？做见证。接着又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亲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啊！说教会2000年多的历史乃是与世人的恨恶连在一起的，凡是接受主名的就被人恨恶，人要把他们带到死地。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中心，就是说带到死地不一定死啊。这个死不是我们说我要去死，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要预备至死忠心，因为殉道是主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啊。那主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是吧？撒旦只能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那么信徒到底为什么要殉道呢？殉道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初信基督徒啊常问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殉道？所以我们要告诉他，因为世人犯罪以后，他对于主有莫名其妙的憎恶，因为你有罪了，罪人啊，他要限制我犯罪啊。所以这是约翰福音15:25告诉我们的。所以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信徒要为主的名被什么众人恨恶，这是这个撒旦激动人做的啊。撒旦呢总是在人这些人的后面啊。弟兄姐妹，如果知道在最初的两个世纪殉道的数字的话，可能会大吃一惊。据说啊，有一位这个叫海罗尔的，他写了啊这个头两个世纪有关于殉道人的一个事迹啊。他说呢，除了每年的正月初一之外，每一天被杀的信徒总数在5000人以上。这个海罗尔啊，他写了一个有关于殉道史，而且呢，这些杀的，这个就是说，所以说那个当时呢，传福音乃是借着血，所以有一句话说，血就是福音的种子。所以当时罗马兵丁杀了信徒以后，看见他们殉道的情形啊，有些杀人的大受感动，他们就信了主，并且呢要求被杀啊，就杀人者就要求被杀。这当时很多情况就感动了他们。我们都知道罗马竞技场那个哈啊，荆棘又是野兽把他们撕碎啊。所以说因着这个撒旦恨恶基督的名字，撒旦的跟从者所行的都是罪，又不喜欢被光照，所以常杀害基督徒。那么信徒被杀，一面要忠心，不愿意马马虎虎的对待他的主，一面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承认主的名啊。凡耶稣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是当时这种情形啊。说基督徒的殉道与别的人不同，那别的人呢都是呢逃跑不了了，最后抓着了啊，嗯，那么基督徒却是勇敢的、甘愿的为主的名不逃跑啊。有些人呢被带到这个偶像面前，说你只要拿一炷香放在偶像面前放你啊，他就因为这个炷香他不放，他就被扔在这个竞技场或者狮子洞里面把它给吃了啊。大家知道当罗马教这个大逼迫的时候，圣徒殉道大家要清楚的知道，大多数是被天主教教徒，就罗马天主教杀害的。那么当时你只要是说承认耶稣是主啊，就被杀。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信徒都选择了承认主的名。所有神的儿女都知道，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啊。所以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啊24节说到，有关于我却不以性命什么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的福音啊。所成就是成就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的福音，是教会的路。我再说一遍啊，教会的路是什么呢？就是成就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的福音，那是我们教会的路啊。所以《使徒行传》第15章呢，就是说圣开会的时候啊，基督徒开会的时候，雅各呢与彼得和各位长老写信举荐谁啊？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啊，这两个人啊，举荐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的名不顾性命的，所以选了他两个人啊。说基督徒之所以殉道，一面是因为世界的逼迫，一面是从罗马教来的啊。就如这个约翰福音第16章 第二节说，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当时啊，这个约翰就写出这个来啊，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啊，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说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有一些是信神的，他们以为杀了基督徒就是侍奉神，因此从这些迫害，那么基督徒的殉葬成了教会历史当中美丽灿烂的乐章。两千年来，这种逼迫就是这样。马丁路德的时代，因着罗马教的逼迫，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到了西班牙时代啊，罗马教杀人也是很多。意大利啊，这个墨索里尼杀了也是不少。1925年到1940年，苏联一共杀害了基督徒，杀了多少呢？说130多万。在苏联啊，你看，凡是杀害基督徒的，现在的国家它都是啊不蒙神祝福的。所以说到敌基督的是大罪人，是敌当主的。启示录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大淫妇喝醉了什么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啊，一面是从世界来的逼迫，一面是从罗马教来的逼迫。这些逼迫要追上上帝儿女的脚踪。所以也许呢，有的弟兄姐妹会问啊，那为什么上帝是上帝啊，为什么寻道的时候不有神迹出现？那有没有神迹出现的时候呢？实验室有吗？也有啊。那丹耶里那个时候就有，是吧？那丹耶里，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但是这个身上的毫毛他都不会沾了你的啊！你我们知道约翰，老约翰，据说这个就是写那个约翰福音还有启示录的约翰啊，他是个被称为这个爱的信徒啊，这个使徒，在这个希腊他建立了许多许多教会啊，并且呢，约翰在伊弗所的时候呢，被这个逮捕了啊，罗马皇帝下令将约翰接送到罗马。然后被定罪，定什么罪呢？说，想来想去定十字架，也不解恨啊，这个人太能力太大，所以就弄了一大锅油啊，底下放火，这个油啊就冒烟，咕嘟咕嘟咕嘟，那家伙就把这个约翰绑起来，噌撂进去了，撂进去了，哎，绳子都断了，约翰在里边没事啊，大油锅里边，据说这些人呢羞愧难言，就吓坏了，就把他弄出来以后。后来以后呢，就把他，这是据这个流传啊，就是他是被这个放到了这个小岛，我们知道放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巴姆海岛上啊，放着巴姆海岛呢，他在这个采石场啊，他看见了大异象，写了什么启示录，所以神的时候还没到啊，因为他要死了以后，启示录上哪写了，他看不了了，是吧？所以这个。他就是把这个当时历代的这个善恶的斗争记述成书，流传后世，啊，这个当这个尼弗王接了这个罗马这个皇帝以后呢，他善待基督徒，所以就让约翰呢又回到了以弗所，在那里他继续的写作啊，他活到很高很高年龄，据说呢活了这个100岁高龄啊，很活了很高，这是约翰。在巴姆海岛的时候，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啊，他凭着他无限的权柄，耶稣基督宣告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什么又活了，并且什么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基督徒所信靠的是那位伟大的主，是圣洁公义的主，他自己曾死过，因为他被这个世界所不容忍，然而他已经复活，并且要活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他手中还拿着什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爱他所拣选的羊群，他忠心的子民。所以到他再临的时候，他会将 他所信靠的这些所有他信靠他的人受冤致死的人都唤醒啊，醒来吧啊！然后那时候呢，从东从南从西从北啊，将为许多人聚集，成为大群啊，他们将荣耀赞美啊归给我们的在做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再没有痛苦，再没有死亡眼泪，却要以无比的荣耀的形象出现在天地之间。在各世代当中，救主的选民都在试炼学校中要受训练，要受教育，他们曾在这个世界上走窄路，他们曾在患难的火炉中被熬炼被炼净，他们也曾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反对愤恨和诽谤，他们也曾在斗争中和痛苦当中来跟随主，他们也曾尖刻自己经历痛苦，也经历失望和灰心。由于他们自己的痛苦的经验，他们看出了罪恶的邪恶的权势的和祸害，因此呢，他们真心的厌恶罪恶，他们体验到救主以他的消除罪恶的无限的牺牲就降卑自己谦卑自己，心中充满了感恩和赞美。说这种心情不是那些没有曾犯罪堕落的天使天外的这种生灵所体会到的，天使永远不会体会到啊，天鬼是会赞美，天使永远不会体会到我们所体会的感恩，因为我们都有痛苦，都有亲人离别的痛苦，都有自己要离开世界的痛苦，都有从以后永远生命来一比较啊，你就心中感恩了哈。哎，我们就知道，我们教小孩的时候都常说忆苦思甜啊，忆苦才能思甜，将来是永远的忆苦思甜。你看见这一苦，你才知道甜，你没有尝苦怎么知道甜呢？小孩也这样，我们将来也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个殉道是基督徒活出来的结果果子。虽然今天大多数人不会经历殉道啊，但是我们若体会到对基督王权的绝对的忠贞，在基督与世界之间，我们若坚定地选择了基督，我们必须要能够体会到殉道者对基督的情怀，也让我们追随先圣的加美的脚踪，无论在什么处境，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都愿意对主耶稣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先圣先贤的足迹，他们为着你的道打了美好的胜仗，跑了单跑的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认识你，我愿意委身奉献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向己说不，向你说是，来去完成你托付我们的大功。求你的灵充满我们，也祝福我们，只因为那先圣先贤的血，使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福音，也得到这个祝福。主啊，就求主继续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也使我们充满了你的爱和喜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阿门。 谢谢牧师给我们分享信息啊，让我们被提醒这些先圣的榜样。好，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你作为对主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回应，歌名是主我今被十架，然后啊，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会奉献， 以我们的金钱，以我们的这些奉献来证明对主的爱，来表示对主的爱。我们请唱《主我今被十架》。起立，我们唱荣耀颂结束。 荣耀都归上佛，圣子圣灵三一全能真神，此处这样，现今这样，以后一直到永远，无穷无尽。阿门，阿门。 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我主耶稣基督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